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欢迎大家收听疯人院，我是比亚， 我 Johnny， 大家好。 喂，大家如果有留意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咧，就现在英国终于 超越了大陆， 系啊，超越咗匪国， 匪国嘅金牌嘅奖牌数目咯。 系啊，之前日本排第三嘅，但系即系可能日本唔系参赛，即系参加咁多项目啦，所以都系超唔到，咁啊俾英国超过咗，咁都 我哋祖国终于吓。有 祖国英国， 祖国英国，我哋嘅真正嘅祖国终于吓， 唔系理论上祖国即系英国嚟嘅， 系啊， 对于加拿大嚟讲，系啊，咁咧，我唔知道，即系可能大家都有睇一段新闻咧，就系咩，即系咩强国坦克车甩碌啊嘛，咁、那个嗰、那个咩 event 嚟嘅，嗰、那个其实好搞笑嘅，嗰、那个系可以讲系军事奥林匹克啊。 是咩嚟噶？其实我听都未听过。 其实是即系俄罗斯咧，俄罗斯好中意搞啲咁嘅嘢嘅。我以前都有嘅，即系苏联时期都有噶啦。 即系斗啲武器斗劲咁样。 都唔系，佢系即系邀请嗰啲俄罗斯嗰啲凡属国家咧。 大陆系大陆系俄罗斯嘅凡属。 大陆梗系俄罗斯嘅凡属国家啦。即系嗰啲 苏维埃政 权。系啊，和俄嘛，即系嗰啲前苏联国家。咁我北韓我唔知有冇邀請啦，可能你有嘅，可能你有嘅。咁就跟住咧就去俄羅斯就比賽，即係有啲咩特種部隊咩即係障礙賽咁樣啊，可能鬥下射擊啊，咁跟住鬥下咩坦克車越野啊嘛，咁樣就係咧匪國咧嗰個坦克車咧叫做九十六式坦克車，咁樣佢就即係佢好搞笑，你睇段片咧，佢係有啲即係個地下好凹凸不平咁啊嘛。 嗯 咁樣佢打車咧，上面彈下彈下彈下，即係佢好快經過啊嘛，跟住彈下彈下彈下，跟住咧，只有個前轆咧，個轆咧，即係彈下車轆咧，其實得一個轆，即係佢每一邊係得一個轆係有動力嘅啫。 哦，即係嗰條帶咧就連住曬咁多個轆，係啦係啦，一個轆係會喐嘅。 係一對一個轆會喐嘅，咁其他嗰啲轆咧，嗰啲其他嘅轆咧，其實係去 support 住個帶嘅啫。咁咧，佢其中一個即係所謂 front wheel drive。 佢好似係後驅嘅，即係個引擎喺後邊， 就好似車咁樣咯。 係係，咁其中一個唔喐嘅碌咧，佢就蹬下蹬下，咁就蹬下，跟住一蹬咧咬咗，跟住再蹬咧就甩咗出嚟。 但係嗰啲碌唔關，即係如果甩咗出嚟，會唔會影響到佢喎？ 我未你一甩咗一個咧都 OK 嘅， 都行到嘅，條帶都綁得住嘅。 係啊，但係如果你甩曬咧，就成家瞓咗喺度啦。咁即係佢話喂，甩碌，甩碌好正常， 好正常啫， 好正常啫，係嘛係嘛，係啊。咁其實咧，即係佢唔止甩碌咁 爆炸，好算好噶。 佢唔止甩碌咁緊啊，佢係甩咗，即係佢有條軸咧就連住個碌嘅。 嚇！ 咁佢嗰條軸咧就 snap 咗嗰條軸。即系嗰条轴烂咗啊！ 即系咁，即系另外嗰边都咩？另外嗰边都好易甩出嚟。 佢唔系坦克车条轴嘅， 嗰条轴系点样？ 系 即系两个碌连埋啦。 分开嘅。 哦，即系就咁摄入去咁样。 系啊，即系佢， 即系好似砌模型咁样。 砌模型， 好似波板糖咁 样。系波板糖咁，但系佢系就即系连一边嘅碌嘅。 断咗，咁所以就甩咗出嚟。 喂，佢突一突断咗，真系好鬼渣啊！ 嗰啲唔系应该要好硬净嘅咩？ 嗰啲 support 好硬淨嘅嘅鋼嚟㗎，咁佢第一陣好鬼。 我諗大陸鋼咁 ，that explains it。 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即係睇大陸做嘅地鐵啦，又係即係有啲裂痕。 行一下有裂 痕。咁你其實裂痕咧，你蹬一蹬咧，即係如果好大 impact 蹬一蹬咧，裂痕就會令到佢即刻裂㗎，即係唔會咬。即係其實金屬同埋呢個譬如膠啊，譬如陶瓷最大的分別咧就係金屬咧，你如果会好大嘅一嘢打佢，咁即系一嘢譬如一嘢坐喺地下度，咁佢会弯啊。但系如果你玻璃啊或者胶啊一坐喺地下咧，就 裂碎 啊，碎噶嘛，系嘛吓。咁但系如果佢有啲裂痕咧，就一坐咧就爆啊，就碎啦。所以即系。 即係大陸嗰啲軍備嗰啲品質咧，真係好鬼差嘅。其實唔係軍備，啲總之重工業產品啊，啲品質真係好鬼渣。 即係佢成日喺度話咩？即係英國佬咩？美國佬話哦，同佢哋開戰啊，又話而家同美國打一定贏佢哋啊，又我唔知點樣同日本打一定贏佢哋啊。你聽到呢啲，你真係 咁喺度打飛機啊？ 信佢之旗啊！係啊，就成日有個唔知之前 Facebook 見到有個 post 話有個人出咗張圖，就係、是、集合曬咁多年嚟。即係一路以嚟嗰啲中大陸嗰啲新聞咧，喺度講話，我每逢大陸有啲咩軍事嘅新嘅進展咧，就喺度一定係標題入邊，一定係話咩？ 一定打得人美國佬。 美國都驚啊！美國聽到都驚啊！即係佢哋整出嚟係， 即係美國幾時都驚。 係咯，即係佢哋有咩意思咧？你講美國都驚，唔係第一你證實唔到美國驚唔驚啦？即係美國又唔係同你傾，即係美國點樣話你聽驚唔驚？即係有個發言人話哦好驚啊咁樣啊！咁樣，第二嚟人哋驚你又點啫？咁你啲嘢係廢咁樣，你真係打，真係打噶嘛？ 係啊，即係其實你 真係打嗰陣，你先知係咪勁噶嘛？ 你都係啊，但係有時睇啲細微嘢，即係譬如你呢、這個嚇、啊、過一個個障礙賽嘅甩碌嚇，就成條軸啊斷鬼咗，即係睇到你啲有幾垃圾，所以喂快啲開戰 ，OK？ 快啲開戰！唔打正契弟， 唔打正契弟， 即 刻打快啲打。 OK， 咁啊，呢个讲下笑嘅呢段就咁诶，上个礼拜咧就喂有一段都即系有一段新闻都几轰动喎。 系 就系、是、有即系一个 加拿大 吓喺 London Ontario 一即系附近啦，有个摊仔有一个所谓恐怖分子啊。系咪？即系不过恐怖分子呢个名字都 佢系支持恐怖分子，即系支持 ISIS 嘅， 系啦， 一个 ISIS 嘅支持者咯。 系啦，系啦， 佢系即系咁讲，佢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睇新闻，其实好大件事嘅都 都几轰动， 都几轰动嘅系有警察，即系佢嗰阵唔知有啲即系有啲不知名嘅物体喺佢身上啦。咁就爆炸嘅物體嚟嘅，即係一啲不知名嘅爆炸物體喺佢身上。咁佢引爆咗一次，然後係傷到人嘅，跟住之後警察就嚟到，然之後就開槍制服咗佢。 唔係佢好似係喺個的士度嘅，即係佢之後有啲報道講翻。 佢個白人嚟 嘅，係啊，白人嚟㗎。係 啊， 咁佢 即係好， 佢阿爸以前仲係軍官嚟㗎。 係咯，你想象下一啲 ISIS 即係呢啲咁樣嘅恐怖活動，呢啲人即係你想象下。好多人會話哦，恐怖分子咁樣， 即係中東人， 即係你諗起個樣子都會覺得係嗰啲包頭啊，中東人啊，留長須啊，即係 AK 啊咁樣。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係一個白人後生仔喺 London 住，即係好近你嘅啫喎。 係啊， 係一個 ISIS 支持者，可以攞自殺式子彈去引爆。 佢即係佢個故事就係話，本來咧諗住搭架的士就去一個商場度引爆嘅。 嗯， 咁但系佢 咁啊大镬啦， 系啊，即系佢 如果真系俾佢做到个大镬啦， 系啊，即系虽然嗰个炸弹即系唔系 系自己整定， 自己整同埋都唔系好劲，咁咪即系有幅相睇到佢炸个的士咧，就即系都唔系成个车炸咗，佢个后座都即系可以烧窿咗咁样啫。 嗯， 咁即系佢喺呢个佢去个商场之前咧，就俾差佬就捉到啦，咁就即系。之后搏，唔知有冇搏火，即系总之死咗啦。咁喂，呢、這个不过 RCMP 咧就有少少样衰嘅，就系即系 FBI 话佢听。 哦，系，因为佢其实呢啲嘢咧，好多时即系点解我之前都有讲过，好耐之前我哋话其实好多时去防即系 defend from 一啲恐怖活动，防范一啲恐怖活动啦。好多時即係你去機場嗰啲 check 你袋啊 ，check 你個身啊，過嗰啲機，然之後 beep beep beep 嗰啲金屬探測器咧，嗰啲其實係冇用嘅，即係嗰啲只不過做個樣子出嚟，等你覺得好似好安全， 安心啲嘅啫。 但其實實際上好多真係恐怖分子，佢哋真係識嘅話，佢哋可以避過曬嗰啲嘢，完全冇問題嘅， 好容易 嘅 啫， 好容易嘅，超容易。咁所以其實真正。即系我哋咁讲，就好似咁如果唔系嘅话，咁而家恐怖活动一定系全世界发生紧啦。咁、其实真正防备到呢啲恐怖分子、恐怖活动，其实系来自情报嘅，即系系即系政府机构啦、情报局啦，佢哋会去有唔同嘅方法去揾到唔同嘅情报、唔同嘅资料，然之后就会知道喺边度真系有人 預備緊恐怖活動，有可能 plan 緊一啲，即係好似頭先咁樣嘅嗰、那個嗰單嘢咁樣。即係呢個亦都係 FBI 佢哋一路跟條線跟條線，佢哋之後揾到出嚟嘅。即係呢啲其實你如果你就咁去即係如果你完全唔知同志路嘅話，你完全防備唔到嘅。 係啊， 你一定要係本身跟開有啲情報，然後你靠嗰啲情報，然之後一路揾一路揾。所以 ICMP 係完全唔知呢件事嘅。 佢都真係好搞笑，其實嗰個人咧都已經係即係已經知佢咩事嘅喎。即係加拿大政府係知佢咩事嘅，但係即係已經係同佢傾咗掂數話 ，OK， 我而家知佢有啲嚇咁樣嘅傾向啊，即係我而家知道有啲咁嘅傾向，我知道你話想做咩，咁而家 OK， 我同你deal啦，你我唔會拉你 ，OK， 即係佢我唔會用反恐罪嚟拉你，但係而家會即係可能即係要報到啊，有成咁樣啦，咁、 嗯、 喂，即係佢一路應該 monitor 住嘅人，佢都唔知道。咁我谂即系有啲渣嘅，即系有少少失策啦。 系啊，其实系。 不过可能亦都好多人要 monitor 嘅加拿大。 其实我谂即系经验都好紧要啦。可能其实佢根本上即系你要即系加拿大政府根本上就系冇谂过。 系啊。 原来一个咁样嘅人系、即系一个佢哋算系监视住嘅人，其实原来佢可以做到咁癫嘅嘢。 系。 但系其实可能啲 FBI。即係根據， 你咁樣慣咗啦， 慣咗啦。佢根據佢生活習慣，可能根據佢唔同嘅嘢，揾到佢 已經估到 多啲資料，估到其實呢條友可能真係會做呢啲嘢出嚟。 係啦， 我可能睇佢買啲嘢啊，買賣記錄啊， 係啦係啦。 平時去即係信用卡記錄啊，你見到佢碌咗啲咩啊，就會發覺佢可能佢即係想整啲嘢出嚟炸人。 即係咁啊 ，Amazon 都估到你想做咩？ 係啊係啊。喂，所以其實呢啲係即係美國佬係會係即係佢哋係。擺到明係侵犯你私隱㗎啦，呢唔使講㗎啦，呢真係眾所周知㗎。即係斯諾登嗰啲，佢爆出嚟嗰啲，其實都係即係都係真嘅，都係即係美國佬係真係會攞你資料嘅。但係佢攞你資料唔係好似大陸咁樣攞你資料，然之後走去跨境拉咗你，或者捉你坐洗頭艇。美國佬攞你資料係真係有佢嘅原因喺後面嘅，佢真係。即係可能有更多原因我唔知，但係唯一一個好大的原因就係要防備呢啲恐怖活動。當然，如果你平時冇乜嘢，你唔會走去整炸彈嘅，咁佢哋唔會搞你嘅。但係如果你真係遇到有呢啲咁嘅人，即係完全唔知道一白人細路仔嚟嘅啫，係你估都估唔到，原來佢就係一個恐怖分子。 25歲係嘛？24歲啊，廿零歲 靚仔咁樣，你完全估唔到佢，但係佢就係會做呢啲嘢，然後。即係你如果冇嗰啲情報，如果你唔係知道佢啲私隱，如果你唔係知道佢平時買賣記錄，唔係知道佢可能電話記錄咁樣，咁、你根本上防備唔到呢樣嘢嘅喎。即係呢個嘢，即係兩刃刀咯。你一嚟你又要去，即係你冇錯，你嘅私隱係俾佢知道㗎啦。但係二嚟呢樣嘢亦都係佢亦都係靠呢樣嘢先至可以保護到你嘅人身安全。 同埋即係你話用啲好硬嘅方法，即係例如啊，要多即係咩？即係多啲 CCTV 啊，跟住又即係譬如機場嗰啲啊，要即係好 strict 咁樣嘅，好 strict 咁樣嘅法例啊。咁、其實呢啲咧，即係你守，即係守你咁多位守咧，你咁多人咧，其實係做唔到嘅。即係就算美國政府做唔到嘅，咁就要用一啲比較醒啲嘅方法，即係例如用電腦去 analyze。你即系啲人嘅生活习惯啊，即系 pattern 啊，咁 系啊， 即系喂，你其实你去 Amazon 买嘢 ，Amazon 都估到你想平时做咩噶啦，你去 Facebook 系 like 啲 page， 系啊， 系咪？ 完全系啊， 你 Google search 嗰啲嘢系咪？ 咁上其实你唔使话咩好复杂嘅，根本同一个 account 嚟嘅， 系啊 ，Amazon、Google、YouTube 全部同一个 account 嚟嘅，佢、真系佢直情唔使话好。暗地裏做呢啲嘢，根本上擺到明就係咁。係 啊， 即係你一開頭整個 account， 你話 I accept 嗰陣已經 accept 曬呢啲嘢㗎啦，你自己唔睇啫嘛。係 啊， 冇人會睇啊嗰啲。不過就係係咯，即係佢哋其實本身已經即係有曬你啲資料，其實全部嘢擺到明㗎啦。但係亦都係因為呢啲資料，佢哋先可以即係做到呢啲，即係呢一啲嘅呢啲先至有呢啲情報去幫佢捉人。 仲有就係其實即係即係話喂啲諗咩喂monitor 或者即係情報啊間諜啊咁，大家諗起007咁樣，咁即係007，我諗即係現實上咧就一定有007嘅， 只是 冇咁夸张， 冇咁夸张，同埋最紧要 都唔会俾你知道， 即最紧要其实 俾人知道就唔系间谍啦， 即系善人或者啲人真正去落去去收集情报咧，其实好紧要嘅。 系啊系啊，即系你唔系净系靠喺 office 度攞督下电脑，即系 hack 呢样 hack 嗰样咁样就得噶，你真系要有实体有个人落去。去幫你收集真正的情報， 因為很多時咧，即人咧就會即係好口疏啊。咁因為口疏啊，人有同埋人咧係好中意講是非嘅，係咪？咁你聽下咧，就好容易聽好多表錘噶。係 啊， 所以最新一集詹士邦都係講呢個啊嘛，就係佢就係即係嗰個即係咩 MI6 想即係用好多電腦咁樣啊嘛。 係啊， 但係之後即係詹士邦就話：哦，我係好 old school 嘅。咁就即系全部翻 old school 啊！ 其实当即系假设一个犯罪集团，佢哋真系做到好小心嘅话咧，其实佢哋会唔会将咁多嘢摆上去电子世界度？即 系 就算电话都唔会咁多讲，多数都系会即系你见唔到无间道啲点解约出嚟喺天台度倾？ 系啊， 即系同样道理啫嘛。即系所以其实就系、是、如果当佢哋去到呢啲位，佢哋。絕少用電子儀器，絕少將啲嘢擺上數碼世界嘅話，你無論點樣 hack 入去，你都唔會揾到啲資料。咁所以其實最 都係人 有效嘅方法，其實都係人。當然呢個成本亦都好高啦。咁所以先俾咁重税，不過加拿大咁重税都搞唔掂。加拿大啲情報真係麻麻地。 加拿大啲税去退咗第二啲地方嘅。 不過你好彩，但係美國照住。 係啊，美國我其實幫即係佢 FBI 話係 federal 啊嘛，即係就係美國本土啊嘛，其實保護埋加拿大， 全世界啊差唔多。 FBI 唔係啊 ，FBI 唔係全世界，不過加拿大一定有啊，因為加拿大實在太近美國啦。 係啊，同埋即係你保護加拿大，同樣都係保護自己，因為佢係最近嘅鄰居。 即係911嗰啲嚇，嗰啲恐怖分子都係加拿大飛過嚟啫嘛。 嗯， 所以好緊要。 咁嗰次之後就更加多啲 target 加，即係更加多啲去照顧加拿大啦。 係啊。啊、所以 Donald Trump 他是不是說要在加拿大和美國要加強 有加強關係 不是加強關係、啊、加強的保安、啊、 有起碰牆、啊、起死他、啊、 加拿大又不會起碰牆 你就起咯你沒有我們照著 喂，沒有北方大國照著 沒有我們、啊、鄰國照著 OK 那那 些人移民去哪裡 系嘛？ 冇我哋照就呢啲人移民去边？ 哦 ，OK， 咁今集其实想讲咩？今集想讲一讲，即系其实恐怖活动离我哋好近嘅。 系， 咁即系而家作，即系而家你就算系叫保护自己又好啊，叫做即系吓，防下身啊，咁样即系都要知道好多即其實很多的恐怖活動咧，係可以係有很多方法是可以保護到自己的 嗯， 咁 佢其實佢有即係有幾埋身咧。 咁唔好彩俾你真係遇到呢啲情況，咁你可以點做咧？ 嚇，同埋即其實有幾埋身咧，就係、是、其實星期五咧，呢、這個 RCMP 咧就同多倫多嘅即機場啦。Go Train 嗰啲即 Metro Wings 嗰扎 Go Train 啊，Go Bus 啊 ，Viva 啊，跟住TTC 啊， 嗯， 咁嗰啲就發出警告話，即有可能，即有機會，即佢唔話哦唔好搭地鐵啊，即佢話有機會係會有襲擊，咁即我未試過啊， 其實好恐慌嘅，係 啊， 講即你咁樣講，咁啲人搭唔搭車好咧？ 係啊。 咁你搭你又唔一定有，但系你唔搭嘅话，你又即系你又好唔方便咁样。 系啊， 但系即系可能你搭你又惊，真系会发生。咁你发生咗你要点算咧？即系佢又讲啲唔讲啲咁样。 系啊， 咁即系系咯。咁我哋其实今集就系想讲，其实发生呢事，如果你喺个情况， 点算 可以点做？ 可以点做咧？ 系啦，即系你听讲好似好遥远咧，距离你，但系唔系，即系多伦多政府都发出警告 ，RCMP 都有警告过。是有可能有恐怖襲擊的，但他又不教你怎樣防備， 還有也即不止恐怖襲擊了，你之前在Eaton Downtown Eaton Center、 其實那堆、其實是、很多、叫做什麼邊緣 的 即系活喺边缘嘅， 嗰啲黑帮嚟嘅根本系， 想俾个政治正确啲， 黑帮仇杀啦嗰啲， 系好多好多呢啲人啦、啊，咁样就即系佢哋会，即系之前其实唔单唔好话黑帮，其实普通私人恩怨都会、 啊、 都会有呢啲嘅，即系好多时你即系之前好耐之前有一单又系话喺威尔逊对出咁样，系即系喺恩岸恩街嗰、那个。嗯Eaton Centre 北少少嗰度已經係有人捅人啦，即係大街大巷，好似朝早清晨咁樣，就攞把刀咁樣捅人，都係啲私人恩怨嚟嘅，嗰個都係，咩搶咗條女定點樣？不，anyway， 冇搶條女啊， 係啊，所以大家留注意翻， 雞全部都係雞， 係啦係啦，咁樣咁即係 Eaton Centre 嗰單又係咩？又係猛料啦，嗰單係嗰單係咩？ 嗰單係即係佢。有幾條友啦，就攞住手槍啊、輕機槍咁樣，就去想殺去 Eaton Centre Food Court， 就想殺一條友。 殺錯我記得好似係， 啊仲要係咪點錯上？ 我記得係點錯上， 仲要點錯上咁咧？攞輕機槍咧，輕機槍係咩咧？你撳咗一嘢咧就亂掃噶，係咁咧就因為 Food Court 喎，好鬼多人嘅 Food Court。你亂掃咁就即係好多人中彈啊！即係一個即係好危險嘅情況。 嗰次嘅死傷數字記唔記得？ 嗰次唔記得啦，即係至少十幾人傷噶啦。 死咧？ 死就好似唔係好多嘅， 唔係好多，一個都嫌多嘅。 咁啊係咁。 所以點解我哋要教你即係喺呢啲情況下，你應該點樣做咧？ 係啦，係唔知好冇襲擊啊？喂，仲有因為 Finch 嚇、啊，好似上個禮拜又係即係槍擊。去嗰间喺嗰间叫做猫头鹰餐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喂， 嗰单嘢都好 喂 咩噶？ 我成日去啊，差得大佬。 黐线噶，系咯。喂，讲真，你假你谂下，你即系你自己假设你一日你无端端吓，即系试翻行上去食豆腐汤咁样，跟住你去嗰间猫头鹰啦，跟住之后无端有条友揸支枪入嚟，点算啊？ 真系好鬼恐怖。 系恶噶，喂， 嗰间啊难啲，嗰个难走， 攞个石头兜掟佢。 系啦，咁咧要点样咧？ 系。 就基本上是有 是我們下一節有休息一 陣，我有休息一陣、okay、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回來第二節的瘋人院，那呢我們就再繼續講一下， 喂，講一些很有用的東西啊， 對啦，這個真的擺塞錢入你袋，你可以集集都不聽，今集一定要聽，即是救你一命啊，這個就是怎樣在恐怖襲擊或者是任何即是槍擊或者是一些的襲擊的情況下怎樣保護自己 呢？那記住四樣東西，第一樣東西就是 run 即是走路，第二樣東西就是躲起來，第三樣嘢咧就係、是、call out， 即係話俾差佬聽，話俾出邊嘅人聽啊！即係唔喺你嘅現場，你要話俾出邊人聽。嗯、第四咧就係、是、即係 勇武 啊！咁咧其實咧呢四樣嘢咧係排係有先後次序嘅 ，priority 就係 係有先後次序嘅。咁第一啦，你如果走到咧，一定要走， 係 唔好逞英雄， 係啦， 呢個好緊要嘅呢、這個， 係啦。 即 假，同埋你即你，我谂大部分人啦，你都唔会系受过啲专业嘅即呢啲搏击训练啊，或者系即对于持械者你系冇咩呢啲嘅训练嘅话咧，你第一时间你即刻走。就算你系逞英雄，就算你即系练到好鬼大只啦，肌肉人啦，即平时去做 gym 啦，练到成身肌肉咁样，六嚿腹肌咁样，都唔代表你可以制服到个持械者。 系啊。 所以在那個時候第一時間要走， 就算 你有接受那些訓練，你不是日日練呢、你其實都很大鑊的，是 啊， 即是你不同那些譬如、不同的特種部隊人員那些呢就真的日日練的， 是啊， 那些人呢就可以譬如有支槍指著他，他真的可以對暗那個人的， 是啊，因為他們知道即是哪些攻擊個人邊啲位置啊，係弱嘅部分啊，係佢持械者，即係佢可能直情知道埋佢心理，知道佢係可能係喺邊啲情況下會突然間縮一縮嘅，咁你就趁嗰啲位咧就去制服佢咁樣。即係呢啲人全部都係專業訓練嚟嘅，係要嗰啲人即係真係要接受專業訓練，兼且係不斷咁樣去有 練習 先至會識得嘅。 嚇，咁所以咧最緊要咧就要走佬。咁其實走佬咧。走佬都系好紧要喎，咁即系点样走佬就要唔好即刻走啊，因为你如果即刻走咧，你冇去 plan 过点样走咧， 就會話即係走走咗去攻擊嗰個友度，即係走去恐怖分子度，咁你又大鑊。咁即係其實你 其實我記得有一次同你食飯，間食即係中東嘅餐廳，跟住我哋嗰次喺度傾話，喂，如果有條友揸住個機槍行入嚟，我哋應該點？ 我哋諗定喎，我哋嗰時真係，我哋話走後門噶嘛， 走後門係啊係啊，就、啊啊啊啊，但係我會話。如果是中東餐廳，會不會是即係內人做的呢？如果會不會在後門入嚟咧？都係傾過多呢啲嘢，不過係要走後門的。 其實呢樣嘢咧，即係大家聽下，喂咁搞笑啊！即係去邊都要諗下點樣走路咧。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嘅，即係你唔好話譬如有恐怖襲擊，你譬如火警，係咪？ 係啊， 火警啊，或者突然之間停電，咁、嗯、喂，即係你都。都要想下喂，點樣出翻去啦？ 我記得我有個 friend， 佢係即係有一日佢火警演習啦，佢但係佢住好高層嘅，咁佢就話：哇，嗰日啊唔知凌晨呢幾點火警，即係火警鐘突然響啊！跟住之後我要落好多層落去樓下，廿幾層落樓下。跟住我同佢講，其實如果你係好高層，你嘅火警其實應該上天台， 係啊， 應該上天台，然之後等直升機救你。如果真 系 火警嘅话，如果冇事咁更加好啦，唔使行多层。 系，除非佢火警喺你楼上咯。 嗯，系， 咁又落去咯。如果你如果高层嘅话，你火警多数都喺你楼下噶嘛，即系你落去都冇用。 系啊， 即系你走唔到啊。 系啦，系啦。 吓，咁即系你要谂下走去边啦，同埋其实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四样嘢咧，就同个 human nature 咧就好，即系好抵触噶。 嗯， 咁点解就系 human nature 咧？一发生啲突发事件咧，佢系会做咩咧？就系会定咗喺度。 哦，系啊，唔知点反应， 唔知点样反应。咁其实呢个定咗喺度咧，你睇啲动物都会噶。 系啊， 你有冇试过吓啲狗仔啊？虽然好衰， 有冇？咁 啊冇啊，即系你可以试。 我系一个份人，好有爱心咁做嘢。 即系有时吓啲动物咧，或吓啲松鼠啊，定咗喺度。跟住就望住你， 系啊系， 系咯咁样啊，好搞笑啊，虽然好衰啊。咁佢点解咧？点解会咁咧？就系如果你突然之间有事发生，佢就会以为咧，即系佢本能上就会觉得有猎食者去食佢。 系 咁，如果佢一唔喐咧， 炸死 都唔系炸死。我谂佢一唔喐嘅话，就即系佢睇你唔到嘛。即系多数其实动物咧就 系、是、哦系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一喐咧就一有移动系会吸引到人 吸引到注意 你就企喺度嘅话其实好多人都留意 系啦系啦咁呢个某程度上即系某啲 独男听清楚 OK 即系呢样嘢喺某啲情况系啱用嘅但系譬如即系突然之间爆炸。突然之間有人開槍掃射，你動咗到就大 Q 鑊，係咪？咁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訓練嚟嘅，即係譬如你話差佬啊，譬如軍人啊，咁佢哋嗰個佢哋可能都會呆一呆一陣啦，即係好短時間，或者一直唔會呆啦。咁但係佢哋會係即刻，即係佢呆一呆個時間好短，而佢會即刻會，因為佢哋接受好多訓練咧。佢哋已經潛意識上已經識點做啦，即係都唔使點用腦去諗。 其實係啊，當你呆一呆喺度嘅時候，其實同時間你個腦都係一片空白，你都唔知嗰、那個，因為你未經歷過呢啲情況，你唔知道你最好嘅做法應該係點。 係， 因為有啲人會大嗌啦咁樣，但係大嗌之後佢哋做啲咩？ 我有啲人腳軟啦，有啲人 腳軟，即係但係你唔知道應該係做啲咩咧？咁樣，但係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受過訓練嘅人，你知道喺呢啲情況做啲咩嘅話，你就算你攞一片空白，你本能上你都知道第一件事 priority 係要做啲咩。 係啦，仲有其實有一樣嘢叫 thought experiment 啦，即係其實呢個好緊要嘅。咁咩叫 thought experiment 咧？我哋頭先咧就講話我哋去食中東嘢啊嘛，跟住之後就諗啊，去邊度走咧？其實我哋講過一次，諗過一次咧， 已經係一個 thought experiment， 已經係 thought experiment， 已經對你譬如真係有事發生嘅時候咧，就好大幫助。 係啊，其實如果大家即係平時自己一條友行街冇嘢做嗰陣。或者係即係冇想諗下啲嘢咁，其實你可以諗下喺嗰、那個，如果喺你嗰個情況，假設喺個室內咁，你如果有條友突然間揸出入，你應該點樣做咧？你應該去你個逃生方向係應該邊度咧？係嚇、 啊，其實唔好成日對住部電話嘅啫。 其實係啊，你咁樣望住部電話一定死 死硬，係 啊 死硬。 其實呢、 這 個其實喺台灣都咩啦？台灣都係好多，即係就算係冇恐怖襲擊，都會有好似鄭捷嗰啲， 係 無差別殺人事件，攞把刀入嚟，然之後係咁斬人。 日本啊， 日本都有係啦。即係你喺嗰啲情況，假設你即係 如果你哋而家喺個室內嘅地方，或者可能你係你哋可能會去街嘅咁樣，去到一啲商場咁、你可以諗下喺你 currently 嗰個 location， 如果突然間有個人揸把刀係咁斬人，你應該點做？你應該跑去邊度？你應該走去邊？即係呢啲嘢其實你間唔中諗下。 你唔會同佢死過啊？ 你就唔好走去搶佢把刀， 啊、 去制服佢、 啊、 就即係你諗下。點樣即係平時多啲呢啲咁樣嘅思考，其實對於真係呢啲情況，即係你哋覺得可能冇可能發生啦。咁 我都希望，我希望唔會發生啦。 但係即係萬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如果真係發生嘅話，命就都冇埋。所以即係大家平時多啲留意，多啲諗下呢樣嘢。 咁除咗走到之外咧，如果走唔到啦嚇，啲門封死曬啦，咁咧就匿埋。匿埋咧就唔係啊捉迷藏。匿埋咯，匿埋咧就系尽量，譬如可以揾间房啊咁样啦，咁就锁咗佢，跟住咧就好似睇戏咁啦，将嗰啲台啊、凳啊咁样挡住、塞住道门。OK， 咁即系塞得越多越好啦。咁如果个有窗，即系嗰间房有窗，佢就闩咗窗佢啦，同埋锁咗窗佢啦。咁同埋即系间房入边有啲任何会发出声音嘅嘢咧，都熄咗佢。 系。 即系有声音咁，主要个恐怖分子可能以为哦有人咁就又嚟整你。 系 咁同埋其实好多嗰啲恐怖分子咧，除非佢系一个特定嘅 target 啦，佢如果个间房锁咗咧，佢根本上唔会，即系佢见锁咗咪唔入咯。 系啦，即系假设系冇差别嘅杀人，佢梗系舍易取难， 系啊系啊， 舍难取易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佢边个容易杀佢就杀边个啦。咁所以如果你即系吓令到自己唔 available to 佢嘅。咁样就即系相对上你都安全好多 嘅。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要保持冷静啦。即系你譬如你匿埋咗啦，咁你即系唔好太惊。即系呢个我知好难做到嘅，但系即系都系要保持冷静啦。同埋可能那个即系那个袭击者可能会扮话需要帮助，跟住叫你开门啦。 哇，咁贱！ 系好贱嘅吓。咁即系大家要谂噶，如果你开门咁，即 系 有咩风险？ 即系你讲真，你又唔可以睇住佢哋。即系如果真系一个人要救命嘅话，你睇住佢死又即系又好咩，又好衰嘅。但系如果嗰、那个你，但系你即系小心咯，即系你自己判断咯。呢个始终 系啊， 即系我好难话100%嘅，因为始终即系人性都系软弱嘅，即系你唔好话软弱啦，人性都系善良嘅。咁你见到人想帮，其实你都想帮佢。但是假設如果那人真是那個恐怖分子扮的，那你自己都有危險的，那這個大家衡量，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那之後第三件事就是去找幫手，那就是你有任何通訊，譬如電話有電腦都好，或者直情是你那一間房有窗的，那你在那個窗上做一些記號，就是告訴人聽譬如有几多个恐怖分子啊，有咩武器啊，有几多位伤者啊，咁呢啲咁嘅情报咧，其实对譬如差人啊，对啲特种部队啊，其实好大帮助嘅。即系点解咧？几多人咩武器，几多伤者， 佢知会派几多人嚟， 知要咩武装，知要即系救护要几多人，同埋话佢听，即系佢大概嗰个恐怖分子嘅位置。咁佢知點樣部署， 係啦係啦， 係咪？咁即係呢啲嘢其實要盡量去，如果你知嘅，要盡量話俾啲執法人員聽。 係啦係啦， 嚇！咁即係同埋即係佢有咩樣啊？因為可能佢會走咗佬咁樣啦。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喺附近範圍都可能會追捕翻嗰個人。 係係係係，咁但係譬如即係其實都要小心，就係可能你咁樣做會俾俾個恐怖分子發現嘅， 係盡量喺呢啲情況下保護自己先咯。 係啦，係 即係第一時間，即係 hide 係重要過 call。 即係你生存係絕對重要過你話俾 出邊嘅 話俾出邊人聽。 係啦， 咁、這個、 即係如果你要話係，但係會令到你嘅生存受到威脅， 咁就唔好做啦。 咁就唔好做，即係都係要衡量咯。係 啊，係啊，係。咁即係其實好多時都係即係唔好扯紅啊。即係你喺你咁嘅情況之下咧。最紧要就是保住自己条命仔。咁OK，最尾啦，譬如 假设全部都唔 work 啦， 全部都唔 work 啦，真系要勇武抗争啦， 真系啊，即系逼到埋 墙角啦，入到嚟啦，揸住把枪指住你， 咁你要做咩咧？ 你千祈唔好用爱与和平 转头去 咯，打黑车。咁样你，因为咧嗰、那个恐怖分子或者各位即系攻击会即系会攻击你嘅人咧，佢系多数会处于一个即系精神系 亢奋 嘅状态啦。咁你要点样？ 你唔可以用石修催眠法， 系啊， 催眠 佢。O K， 一滴两滴。 咁如果你即系最后你真系要哦，如果唔系佢先系我死啦，咁就系要点样咧？点样攻击咧？系用最暴力、最 aggressive， 最总之越暴力越好嚟去攻击嗰个人。即系例如咩咧？ 打男人最痛。 即系你。是啊是啊，总之你做咩好，即是你话哇我打佢会死喎。你唔好理啊，你唔好理啊，你唔好理 啊， 你就打死佢啊。 一系啦，打个男人最痛嗰度。 是啊， 或者男人 即是你成屋棍即是有屋铁通咁样真係一压落佢个头度。 是啦、啊、当然个头系最 vulnerable 嘅位啦。 是啊， 即是你打落佢真係会即刻令到佢即如果你够大力嘅话系会即刻阻止到佢行动嘅。 嗯， 但是如果不得的话，如果你身体在下面的话、就即大家知道怎 么做啦。即譬如你踎位，即譬如他真的有 同个位， 即他入嚟，咁你就踎位度一日怼佢。 系啊，即唔好用个，即如果是尖的话咧，就不要打横咁样，打用尖个位怼上。 系啊，一日怼佢。咁即嗱，武器好紧要噶，武器好紧要噶。即如果有武器，真的要立噶。 系立架撑。 立架撑。咁其实最好咧就plan 好。plan 好点样攻击，plan 好点样攻击，或者可以即系譬如掟啲啊，审啲啊，即系例如掟沙啊，你有滚水啊，泼鬼佢啊，吓、 啊、 有啲油滚油啊，乜鬼，总之即系 英雄本色， 即系你谂嗰啲任何啲最乸渣。吓、啊、最乸渣嘅招数啦、啊， 用你杀曱甴嘅方法杀佢得， 系啊， 即系杀曱甴，你谂到最邪恶嘅方法，即系你点样淋滚水啊，点样落淋火酒烧佢 啊，全部你做晒得噶啦。 总之你喺呢啲情况之下咧，唔系佢死就 系 你死， 系 吓呢个系冇任何道德规范嘅。 嗯， 其实咁总之咧就系、是、不过呢个就系、是、即系最。唯一即最后的方法啦，这个是因为其实这个已经是最大危机、最大危险了， 即系假设你食嗰个豆腐汤仲热嘅话，就淋落去咯。 系啊系啊， 啱啱怼上嚟噶。 系啊， 咁样。 即系呢、这个咁呢四样嘢最紧要系保住条命仔，走咗先。 其实我谂你如果喺嗰个情况，最紧要你第一下你即系深呼吸先，你令到自己平静落嚟，你唔好令自己系处于嗰、那个因为你啲肾上腺素即刻升嘅。 系， 当你喺个情况，你肾上腺素一升咧，你就会好多嘢你都即系当然系肾上腺素系会令到你个思想系清醒啲嘅。 嗯， 但系同一时间，即系你本身你个人对面对啲情况，你好愕然咁样。咁所以当你深呼吸，你慢慢去抑制自己嗰个情绪嘅话。嗯，你就會即係上次就會令到你頭腦清醒好多，然之後你就會知道，即係 at least 你會做一個好啲嘅決定咯，喺唔同情況下。 同埋如果你真係要呆咧，一有咩事，即刻趴喺地下。 係啦， 呢點解趴喺地下咧？呢個其實好合理。 你呆都喺地下呆咧， 你呆都地下呆，因為咧你趴喺地下，譬如爆炸或者地震都啦，地震都啦、或者槍擊啊，喂，你一趴喺地下咧係安全好多嘅。 係啊，係啊， 因為你即係你個 area 你細啲啊嘛。 係，最好喺台底啊，等啲、即係如果有啲飛嚟飛去啲嘢，有啲嘢擋一擋。 係啊，係啊。好啦，咁去到有人救啦，咁有人救點咧？你唔好有人救，跟住衝埋去，佢分鐘肥你，佢分分鐘肥你。OK， 咁要即係。都是要保持冷静啊，听人哋讲，譬如你去边去边，即系火烛都系其实系咪？咁你啲嘢咧，你即系手嗰啲手拿住，譬如袋啊，譬如褛啊，你抌咗啦。OK， 点解咧？即系睇过好多片啦吓，嗰啲美军咧就即系记者都杀啦，话个摄影机系火箭炮啊。 系 咁咧，嗰啲差佬其实都好惊嘅，讲真吓。咁佢如果見到你攞住啲嘢，佢就有機會以為你係有槍啦。咁、佢可能會射咗你先啦。 咁仲有一樣就係、是、即係舉高雙手包個頭後面啦， 係係咪？即係令到佢覺得你係冇威脅的， 冇威脅，同埋 佢就唔會 prioritize。 係啦，同埋唔好即係唔好唔好做啲好突然嘅動作啦。係即係慢慢行，即係我知你好想走，係咪？但係即係唔好尖叫。 係呢、這個好緊要，好多人都會喺啲情況尖叫。 係啊，唔好亂喐，即係。即慢慢行，慢慢走。 咁最緊要冷靜。 係最緊要冷靜。咁同埋即唔好煩嗰啲人。唔好煩佢。啊，多謝你啊，媽媽。唔好阻 Q 住。 係啦，唔好阻人哋做嘢。 係啊， 係啦，咁樣。 咁係啦。咁其實即係頭先講一堆嘢啦，頭先講一堆嘢。咁即喂，我都好難記曬咁多嘢嘅。咁。所以就是平時你平時就即係留意多啲自己的環境咯。 最緊要走，其實第一樣嘢你最緊要記得有路走咯。 係啊係啊， 即係你，所以你平時點樣要諗咁，即係要諗多啲喺嗰個情況，即係如果假設你而家身處嘅地方有恐怖活動，有人有即係有人有槍咁樣，咁你要識得喺邊個位走咯。 嗯， 要識得揾路走。 同埋即係會譬如留意自己的環境，留意其他人，即係啲人咧。譬如會唔會突然之間有啲人有啲好突然嘅動作，咁你就會小心喎，係咪？即係多數人會有啲咁嘅動作，突然間動作，即係佢會係會有啲唔同普通人嘅嘢發生啦，係咪？咁就要即刻留意，可能或者就即刻會有翻個距離啊咁樣啦。咁另一樣嘢就呢個都幾得意嘅，就係、是、你。在你住的附近或者工作的附近整一个、对自己友善的环境。即是怎样呢、就是、譬如 即可以 有地方给自己匿。 是啊，即譬如、哦、你去成日去买咖啡的、是不是 你就跟你买咖啡那些人的员工就好一点。譬如 救你一命啊。 救你一命啊，或者 你留下看更，即是 你都是对他好一点。Okay? 那他譬如有什么喜事上来呢，就可能会救你一命的。 是啊，真的。 是啊，真的。OK, 那今集去到这里，我希望听众没机会会用到这些东西。 就是最好啦。 啊、不过 都要知道一下，以防万一的。 是啊， 大家多些留意一下。 OK, 今集来到这里，下集再见。 拜拜。